新传媒属下电台特别得958常识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心理健康跨部门工作小组针对怎样促进国人的心理健康，提出了12项建议，包括推行分级护理模式等，并且由即日起展开公众的咨询。互联中心和新加坡失智症机构合作设计了360度全景影像的网络室内设计指南，为失智症患者打造友善的居家环境。这个指南上个月推出之后，已经累计超过6000次的点击率。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维持在3000起以下，另外又有3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昨日新增加2389起病例，比前日少了162起，其中多数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下降到 0.95。 本地5个社区发展理事会和光明山普国禅寺宣布将共同设立的冠病援助基金延长到明年3月31号，以协助更多有需要的国人应付生活费高涨和通货膨胀压力。同时接受自雇人士的申请，成功的申请者每户家庭可以获得的一次性补助增加到800元。一个82岁的老妇人日前申诉被个女弃养，只能够暂时住在酒店，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澄清，当局接到老妇人求助之后，第二日就已经回应并积极为她提供援助。配合联合国全球道路安全周，新加坡汽车工会和本地校车管理公司联手推出安全速度拯救生命计划，鼓励司机在学校区和住宅区等民众和车辆时常出现的区域，将最高的车速保持在每小时30公里，以减少交通事故。停靠在吉宝湾滨海俱乐部的一艘游艇昨日起火，冒出浓烟，民防部队在一个小时内将火扑灭，好彩没人受伤。马来西亚政府表示，当地的粮食供应还未达到危机程度。马来西亚农业及食品工业部负责发展事务的副秘书长巴德鲁希山说，农业部和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正在努力解决问题，以确保人民有充足的粮食供应。珍宝海鲜坊下个月将会告别香港进行维修检查，物色新的泊位和等待新的经营者。曾经被誉为世界上最大海上食府的珍宝海鲜坊创业40多年，是香港著名的餐馆，曾经在多部港剧中出现，不过受冠病疫情打击，已经在2020年3月结束营业。新闻报告完了。